这年靖凯从二军开始出发，在二军适应节奏适应的很快。4月21日以前，在二军缴出3.45%的打击率。4月中，因为队长陈杰宪开刀与吴杰瑞尚未归队的关系，林靖凯被同一师教练团通知升上一军。升上一军后，林靖凯获得先发出赛机会，初登场缴出4打数0安打的成绩。不过隔天马上一扫昨天的阴霾，教练团给靖凯代打上阵的机会，面对老虎黄子鹏敲出职棒生涯首安。 直接打出来了，哇，那还变首安，而且会是首打点吗？被挡下来，连续两棒都是中职首安，所以都要收球。林胜杰完之后，接着林靖凯，不过这个球要分清楚哦，不能够同一个人去要这个球， 这比较少见。就是 半个月后的比赛上，敲出生涯第二支安打，是一支二垒安打，同时也打下生涯首打点。 直接输出打第一颗，结果打成了左半边车不边的安打，哇，这哇直接拼本垒没有问题。唐兆廷跑回了这场比赛球队的第八分。 这支安打打出来之后，林靖凯仿佛像是打开了一样。之后的三场先发出赛，11个打数敲出4支安打，包含了一场猛打赏的比赛。 要两换，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左外野方向，最后落地形成了安。丢掉了分数，因为是被全打的关系，也都是他的自责失分。林靖凯在这个半局面对史博威。林靖凯今天前面是2支2的表现了，这一棒打到左半边，又是穿越了游击防区，今天3支3了，猛打赏。 这场比赛同时也是高国庆敲出再见全垒打的那一场，正当手感烫到都快烧起来的时候，这时二号却传出来了。林靖凯在赛前手背练习的时候踩到球受伤，这也导致自己的上半季就此报销。通常一位球员在受伤后归队，手感都会流失，但是伤愈归队后的林靖凯也没有再跟你手软的。面对中信兄弟，直接缴出猛打赏的表现，不止缴出猛打赏，还在金手套王胜伟前辈面前上演这样子的戏码。 都有找专属的团队。嗯。右半边的攻击，林靖凯想办法拦下来，在外的草皮上，这个球抓到了王胜伟，哇！林靖凯 ，nice play。 这个球，高中的评价就是他的打击也好，手背也好，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位年轻的。 其后多场比赛也缴出猛打赏的表现，面对到大前辈泡面终结者，丝毫没有任何的怯弱，敲出了右外野的准再见安打。你问我为什么叫准再见安打？来上影片。 昨天负责8局下半，打第一球在右半边形成安打。先来看一下二垒下的黄四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，但是看起来距离还不够。 话说回忆起林靖凯曾经说过，青棒时期后能够在投手球上投球的机会不多，未来进职业舞台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投打兼顾了。话别说的这么快呀，9月19号这天教练不就给你机会了吗？只是流着鼻血上场投球，真是有点心疼啊。 不过这个时候挥棒落空，形成了3振。好，追打这个偏高的坏球啊！ 林靖凯结束了跌跌撞撞的新人年，留下了3成、3.39、3.5的打击三围，23分打点与2次的3垒安打。虽然守备与打击端都还尚未成熟，但是下一年的林靖凯将化身成为打者的内野噩梦。时间快转到2020年，因为前年参加宫崎 U18 比赛上夺下了最佳二垒手。所以开季前，日本媒体就点名相当期待林靖凯这号人物。在热身赛时期，靖凯就多次挤出安打建功。热身赛结束后，靖凯不意外地挤进了开季26人名单内。林靖凯终于在这一年化身成为打者的内野噩梦，面对王威成丝毫不畏惧，一个飞扑直接没收他的安打。 这个球看二垒手，二垒手接到了再吹了。 之后面对到陈靖的打席，眼看着一支2分打点的安打就要出现了，但是却杀出一支。 出棒，这是个一垒方向，林靖凯手在这边传一垒，一垒这边是 out。 因为林靖凯的守备美技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边就不一一提出了。林靖凯在这年守备方面日趋成熟，面对到不同的打者，林靖凯都能够自己调整守备站位，而且也能够指示队友的守备站位。我说这样子统一的守备教练精湛的守备也被球评大赞，我很喜欢。虽然打击远远不及守备，因为其他的两位搭档都敲出了生涯第一发全垒打，让大家都一直在期待到底靖凯全垒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靖凯在这年的5月16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涯首轰， 这发全垒打对于统一师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全垒打，因为这发全垒打才帮助统一师继续缔造属于自己的统一障碍。 有一点挤压到，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打得还蛮深远的，这个球，哇，出去了 ！I like so much。 哇，这个球被林金凯扛出去了。哇，打出去第一瞬间，我本来想会不会有点挤压，因为反方向。 等一下，旁边怎么有人在偷笑？截至6月23日，林金凯缴出230、285、96的打击三围，15分打点与1发全垒打的成绩。目前金凯的守备方面逐渐成熟，从去年在二垒的971的守备率晋升到996的守备率。让我们一起欢迎2020年的二垒金手套林金凯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林靖凯的介绍，哪里有少介绍到，或者你们觉得要提的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。我是阿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